收听啾啾 TV 喵知识，我是 Jo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是 Joy。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著名的悬案，这个案件到现在已经有132年之久，至今仍然让人着迷，就是开膛手杰克。这个案件可以算是连环凶杀案中最具代表性的，并且尚无破案。开膛手杰克曾是让伦敦闻之色变的连环杀手，英国首都伦敦东区接连发生多起以妓女为对象的凶杀案，凶手作案手段残忍，行踪神秘，伦敦警方虽大力搜捕但未有所获。开膛手杰克还致信警局大肆挑衅，说有本事就来抓我。这个嚣张的凶手究竟是多么高明的人呢？而对于他的故事又有多少是真的呢？那今天我们就回到132年前来窥探整件事的真相吧。1888年8月7日，一具女尸被发现城市东区的白教堂，死者是中年妓女玛莎，她身中39刀，其中9刀划过咽喉。没想到这只是一连串噩梦的开始。在同一个月的最后一天，8月31日凌晨3点45分，另一位43岁的妓女玛丽被发现死在白教堂附近的囤货区里。她不但脸部被殴成淤伤，部分门牙脱落，颈部还被割了2刀。但最残忍的是，她腹部被剖开，肠子被拖出来，阴部也遭利刃严重戳刺。看来这是一位非常憎恨妓女的杀手。而由于这个教堂附近很少发生凶杀案，所以这两个案件与之前的几个杀人案都受到社会大众的瞩目。有些媒体甚至称之为白教堂连续凶杀案，他们都认为是同一个凶手所为。而当时开膛手犯案的地点是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附近，而在那时候这里是著名的移民集散地，来自俄罗斯或东欧数万移民定居于此，聚集之处成为贫穷与犯罪的温床，街头流落着无家可归的流氓与拉客的娼妓。虽然伦敦警察厅于1829年建立全市巡逻网，但薄弱的警力仍然无法负担每晚数万妓女出没的东区治安。没想到8天后，9月8日凌晨5点45分，一位老车夫在一座出租公寓的后方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47岁的妓女安妮。她与前位死者同样被割开喉咙，并惨遭剖腹，部分子宫与腹部的肉被凶手割走，颈部有明显的勒痕。由于这是凶手第一次在住宅附近犯案，而且时间是接近清晨5点左右，却未发出任何引人注意的声响，所以这个案件就成为开膛手杰克最著名的案件。接下来在9月27日，中央新闻社收到一封以红墨水书写并盖有指纹的信件，署名是开膛手杰克。他在信中表明自己就是杀死妓女的凶手，并声称他被逮捕前还会继续杀害更多的妓女。这么嚣张的凶手居然还写信挑衅警方，看来他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人。就在这封信出现3天后，9月30日凌晨1点，一名马车夫在住家附近发现了伊丽莎白·史泰德的尸体。奇怪的是，他不同于前两位死者，这位44岁的瑞典裔妓女虽被割喉，但未遭剖腹，而是死于左颈部动脉失血过多。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就在大批警力赶到伊丽莎白·史泰德沉尸处时，凌晨1点45分左右，另一位受害者出现了。46岁的妓女凯龙琳被发现横尸在主教广场上，除了同样被割喉剖腹，肠子甩到右胸外，她还被夺去部分子宫与肾脏。由于巡逻员警声称1点半时这里并无异状，因而研判死者是在1点半至1点45分之间被杀害。凶手行凶手法干净利落，让多数人认为他可能是专业的外科医生。不过就算是医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做到这一切也并不容易，而且明知道附近就有警察，这样子看来的话，这个凶手是一个喜欢向高难度挑战的人。凌晨3点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一位搜寻可疑嫌犯的员警在高斯顿街附近发现了一件沾满血的衣物，经过鉴定是凯龙琳身穿围裙的一部分。而在衣物掉落的附近高墙上，发现疑似凶手用粉笔写下的一行字：犹太人不是无故被怨恨的民族。之后警察督察长到现场巡视，因为他们担心墙上的文字在天亮后被路人看到，反而激起反犹太主义者的情绪，就当场 下令插曲。如果这时凶手留下的话，起码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案件发生隔天，也就是10月1日，中央新闻社又收到一封明信片，内文同样以红墨水写成，写信者自称是调皮的杰克，并提到他打算隔天再干两件事，也就是9月30日凌晨伊丽莎白·史泰德与凯龙林这两起命案。另外写信者提到打算割下死者的耳朵寄给警方，这与凯龙林遗体外耳损毁的情形类似。最后写信的人同样留下开膛手杰克的署名。因为恐慌，这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白教堂警戒委员会，是为了可以增强巡逻以防止再有人被害。可是在10月15日，一封寄给白教堂警戒委员会的信再度引起大家注意，信里附了半颗肾脏，并以黑色墨水书写，写信称是来自地狱，并说这颗肾脏取自某个女人。这很容易联想到凯龙林，因为他的肾脏正好被取走一个。信中还提到其中半颗被他煎熟吃掉，不过不同于前面两封信，这封信没有任何署名，而且这封信与之前两封信格式也不同。将近一个月后，11月9日，一位房东委托自己的助手到凯莉的房间缴收未缴交的房租，这时发现这位25岁的年轻妓女惨死在床上，她全身赤裸，颈部有勒痕，胸部与腹部被剖开，心脏遗失，脸部的耳鼻乳房也被割掉，被凶手带走。凯莉命案后，就在警方认为凶手将实施更残暴、规模更大的凶杀计划时，开膛手杰克的行为竟戛然而止，销声匿迹。但警方动员大批人力，却依然迟迟无法侦破案件，饱受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英国各界人士批评，最后进而导致警界高层的异动。1892年，警方宣布停止侦办白教堂连续凶杀案。不过，这个所谓最后的案件，后来有研究质疑，凯莉的命案可能只是另一行凶者嫁祸给开膛手杰克的，因为他有别于先前四宗命案，这是行凶选择在室内作案，并非室外。而且这个凶手不像以往般来去匆匆，而是逗留于现场一段时间，加上凯莉的子宫没有被视作战利品而取走。凶杀报告显示，尸体被切割的方法也大有不同，但是这些研究结果都缺乏实质有力的证据。凯莉的命案都被认为是开膛手杰克最后的受害者。在整个开膛手犯案期间，警方与报业一共收到了1000万封关于这个案情的信件，有些信件是出自全心全意提供讯息想捉拿凶手的人。而在这些信中，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些宣称是凶手亲笔写的信。那我们就来看看经过近代及现在的权威人士验证后最引人注目的三封信吧。第一就是那封亲爱的老板的信，日期是9月25日，邮戳日期是9月27日，收件者是中央新闻社。刚开始这封信被认为是个骗局，但当凯龙林的遗体被发现有只耳朵被部分割掉时，信中被印证了割走女士们的耳朵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开膛手杰克之名第一次出现在这封信中，并在信件被公布后变成凶手的代号。不过连续凶杀案结束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封信是一名当地记者所写，目的就是想炒作，让案件变得更有故事性，自然报纸的销路就会更好。第二就是调皮的杰克明信片，邮戳日期是1888年10月1日，收件者是中央新闻社，内文笔记类似亲爱的老板的信，应该是同一人所为，也就是说这封信同样是捏造的。第三就是最后来自地狱的信，邮戳日期是10月15日，白教堂警戒会于10月16日收到。他们打开信件附送的小盒子时，发现里边有半颗肾脏，医生说这是人类的肾脏，而凯龙林其中一颗肾脏被凶手取走。这封信后来被认定为最有可能是真凶所写的，已确定的受害者中都是中下阶级的妓女，除了凯莉外都是将近中年却居无定所，受害者都在隐蔽或半隐蔽的地方被杀，死前大多呈现酒醉状态。死者遗体显示受害者喉咙被割开，腹部被剖开，而根据尸体上的伤口，凶器被认定为像手术刀般锐利的刀，因此推断凶手有相当程度的外科医学技巧，职业可能是医生或屠夫。除了上述5位受害者外，其实还有13位疑似受害者，虽然没有抓到凶手，但是罗列出来的嫌疑人倒不少。随着时间日渐久远，研究者渐增，被大家认定的嫌疑犯越来越多，而且身份遍布当时伦敦的各个阶层，反倒是传统上被认为嫌疑最重的几个嫌疑犯，在更多资料曝光后逐渐被还清白。那我们就来看看被警方认为是开膛手杰克的嫌疑犯吧。蒙塔格取得律师身份后，他从1881年到1888年长期担任某 某私立学校的老师，由于不明原因，1888年11月19日，他最后一次现身于学校，两天后宣告失踪。1888年12月31日，他的遗体被发现漂浮在河上，检查结果显示他是投河自尽。由于他失踪与死亡的时间距离第五起凶杀案不远，而且他死后凶杀案不再发生，让当时许多调查员认为他就是开膛手。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在凯利凶杀案与他死亡之间，他曾在法庭上担任合法代理人，而且根据法庭记录，他曾为了座位的问题争论许久。而警方最早怀疑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这位律师误认成一位医生，由此进一步推论他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凶手。塞维林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或许懂些医学知识，后来因为毒杀自己3名妻子被处以绞刑，他曾经一度是警方认为最有可能的凶手嫌疑犯。艾伦是犹太人社群成员，警方怀疑他的理由有很多，因为他有许多疑点，比如长得像巡警看到的男子，然后他们宣称因为证人不愿意提供不利于犹太人的证据，因此不可能起诉。但是证人认为凶手就是艾伦，并说他兄弟的家就在白教堂警局旁。而艾伦是有精神病，他精神错乱，经常会有幻听。而近年多数研究者认为他会被列入嫌疑犯名单里，凶案当时的反犹太主义情节的影响大于案情的关联性。麦克是职业骗子，曾化名于易龙过，他被一位新加入调查的警官列为嫌疑犯，时间是1889年，也就是5位受害者遇害之后一年。但是研究者找不到证据指出他犯过比如偷窃或诈骗更严重的案子。事实上记录显示，开膛手犯案期间他正在法国的监狱里服刑，而这似乎成为一项难以动摇的不在场证明。约翰是住在白教堂附近的波兰裔犹太人，从事制鞋业，警方相信约翰认识一名以袭击妓女著称的当地男子，绰号毛皮围裙。白教堂连续凶杀案刚发生时，许多居民都认为毛皮围裙就是凶手，但他的嫌疑终究被撇清，原因是一次偷看伦敦码头大火中，一群警官谈论起这一系列凶杀案时，约翰说逮捕自己的警官与自己相识多年，但是关系不好，所以他被警官逮捕是由于恶意且缺乏证据。法兰西斯医生似乎是未受教育或自学的美国人，他靠专程专业医生跑遍全美国与加拿大，偶尔远赴欧洲，自认有厌女症。1888年11月7日，法兰西斯在英格兰被捕，理由是针对他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喜好。11月16日，他被保释出狱。等待受审期间，他在11月24日逃回乡下，准备前往法国。有人认为他出狱后能及时犯下凯利的凶杀案，而随后就遭到逮捕。除了这六个最有嫌疑，还有过百的嫌疑人，这么多的嫌疑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知名小说《福尔摩斯》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提出理论，认为是一名女性凶手扮成开膛手杰克。这个理论的支持者相信，这个女性凶手的工作是接生员。他能在不引起注意和嫌疑的情况下身着沾满血腥的衣服，而且比男人更容易获得受害者的信任。这个理论认定符合描述的一个嫌疑犯玛丽·皮尔斯，他在1890年10月间杀害情人的妻子与小孩，虽然没有征兆显示他曾当过接生员。不过在2010年，关于开膛手杰克最新研究结果否定了他为女性的可能，最大的嫌疑人被认定为是法兰西斯医生，因为多处证据表明他曾经有收集女性子宫，并将她们按照社会等级分类的变态行为。而且他还是个非专业的医生，并且有证据表明他的妻子曾经做过妓女，充分解释他对女性，尤其是妓女以及女性性器官的极度厌恶与憎恨。并且这些专家通过分析认为，最有可能是杰克真实笔记的书信，也就是那个曾经带了半颗肾的书信，是法兰西斯医生的笔记。不过目前研究者还在继续取证调查。我们之前做的一部20年前未来人真相的影片中提到的那位安迪恩尼尼博士笔记专家，就是他鉴定的法兰西斯的字迹。就在几乎认定法兰西斯医生时，据英国美丽邮报2014年9月6日报道，商人爱德华在2007年的一个拍卖会上拍得了受害者凯龙林在命案现场留下的披肩。爱德华认为披肩不太可能是凯龙林的物品，因为他很穷，遇害前一天才典当了自己的鞋，披肩很可能是由开膛手杰克故意留在现场的。爱德华邀请分析历史犯罪现场证物的专 专家经过检查，从披肩上取得 DNA， 并与被害人亲属及嫌犯的 DNA 做比对。2019年9月，爱德华宣称已判定艾伦才是凶手。专家们还在披肩上找到了一些肾脏细胞，而这与当年开膛手杰克在作案过程中曾切掉一名受害者肾脏的事实吻合。艾伦是犹太人，一名目击者也认为他是凶手，但是警方没有足够证据指控艾伦。后来他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被送入精神病院后，警方解除了对他的监控。他在53岁时死在了精神病院。有专家质疑，用作 DNA 测试的披肩历经多年，可能早已经被污染。披肩经手多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避免污染证据。这些人可能包括艾伦的后代，所以才在披肩上可以验出他的 DNA。而且爱德华并没有公开他是如何比对 DNA 的过程，而是趁机出书赚钱。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炒作事件，为了卖书而已。在2018年，更有大胆推测，开膛手杰克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家 Walter Sickert， 指出他的其中一幅作品有凶手杰克与第一位死者玛莎，甚至栏杆中还隐约可以见到数字1888，这个正是杰克犯案的年份。当然，这个假想没有实质的证据。看完整个故事与相关资料，我个人是比较相信2010年调查结果，凶手是法兰西斯医生，因为以他的性格背景做这种事，感觉比较合理。而且我们之前说过，可以在警察眼皮底下杀人、解剖并取走内脏的，一定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艾伦就算有精神病杀人，也不能迅速取走内脏吧？再加上法兰西斯医生他有收集女性子宫的癖好，就更增添了这种可能性。那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分享。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